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三十集。 中午时分，吴样总算落着点空闲，开始惦记起今晚的闭门宴来。闭门宴的任务其实是爷爷临终前特意交代的。正式接手茶楼的调查生意之后，他得走个有模有样的形式。爷爷在世的时候，为了控制委托案件的数量，保证业务质量，每年会通过人脉关系发放限量的名片卡。名片卡黑底金字，印着茶楼的名字和地址，正如江峰第一次见面时拿来的那张。而根据惯例，爷爷也只会接受那些持卡上门者的委托。吴样接手茶楼后，会给新印制的名片卡增加标识，表明茶楼新主人的身份，并且借助这次闭门宴的机会，将新的名片卡发放出去。爷爷的那些旧交算是朋友，但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，也是互利共赢的生意伙伴。愿意抽出时间来捧场的，自然不单单是为了给这黄毛丫头送上一份精神支持，更是为了表明他们愿意继续合作，谋取双方利益共享。因此，为了表现诚意，吴样特意给今晚即将发放出去的名片卡设置了7折的委托费折扣，这样对方就可以把卡片转卖出去，同时也扩张了茶楼来年的客户源。虽然这个方法起初遭到了秀琴的强烈反对，秀琴拿着刚印出的名片说： 这不自砸招牌吗？老爷可从来没有打过折，而且价格这玩意儿还不都是拍脑袋定的吗？一日低，日日低，越来越低，那还有啥干的嘞？ 试试水嘛，看看市场反馈。 吴样在这事儿上倒是看得开，不会墨守成规，觉得必要时也得妥协。 要是我这水平不够，还硬跟着爷爷要价，那才是砸他招牌呢。 况且，他也得有块自己的招牌，不是？正在这时，坐在吧台后面小气偷懒的吴样见吴一周一路小跑的过来，跳到他腿上喵了一声。 江峰来了。 吴样抬头看去，只见江峰穿着运动服站在门口四处张望，明显是在找他。吴样看了眼手机， 他怎么也没提前打个电话过来？而且今天不是工作日吗？小江总又翘班了。 江峰刚巧也看见他了，三步并二向吧台走来，人高腿长，有点急躁。 怎么了？ 吴样问。江峰一脸严肃地把一个信封放在吧台上，上面写着给江峰三个字。吴样拆开来看，是一沓的现金，心里隐约有了猜测。果然下一秒，江峰就说： 有人一早放在公司前台的，调监控的权限还没批下来。 但即使不看监控，吴样也知道送钱的不是别人，就是真正的扬州。因为信封上的 logo 和那天 ATM 拍到的模糊画面基本对应，另写着新阳日报四个红色艺术体字，是 ATM 录像上没拍清楚的。 新阳日报，这不是那家报道少年扬州遭遇校园暴力的媒体吗？ 正在这时，吴样手机震了一下，跳出一条微博提醒。新阳日报那名叫杜文兰的记者并没有回复他的微信，却刚刚发了一条微博，内容是一张讲座海报，讲座地点在南平大学新闻学院，而时间就是今天下午2点。 吴样收起手机，找到秀琴，紧急交代： 秦姨，我有点急事出去一趟，尽量6:30之前赶回来，爷爷那些朋友要是来了就先帮我应付一下。 说完赶紧上楼收拾了下东西。临出发时突然想到什么，一条腿已经迈出茶楼大门的吴样停下步子，回头望去，见吴一舟正在被一位女客人抱在腿上逗着。吴样轻吹了下口哨，在吴一舟闻声看向他时，他屈膝欠身，伸出双手，又冲他比划了个口型： 吴一舟，过来。 下一秒，一身雪白的猫仔就忽地从女客人腿上跳了下来，欢脱地奔向茶楼门口，随后嗖的一下窜进女主人怀里。吴样稳稳接住，笑着用脸贴了贴她，猫仔趴在她肩上，小声在她耳边喵了一声： 喵， 算你还有点良心。 江峰开车，吴样抱着白猫坐在后排，将他关于扬州真实身份以及扬州那个冒名朋友的推测告诉江峰。但江峰表示他根本不认识那个所谓真正的扬州。这就奇怪了，扬州既不是什么知名人物，与江峰也并非旧识，不过是个不幸辍学的男孩而已。那个与江峰相处了大半年又身份不明的朋友，究竟为什么要冒用扬州的身份呢？ 如果是为了骗钱骗色骗感情，用个假身份倒是可以理解，但有用自己同伙身份的吗？这得是多猪的队友啊。而且扬州作为同伙还同意了不是吗？更重要的是50000块钱都让人家给还回来了，对方接近江峰就是为了和小江总交个朋友吗？就算是为了交朋友吧，那朋友做得好好的，你走什么呢？走就走了，还留下这么多线索干什么？ 车子抵达南平大学后，吴样让江峰留在车里帮忙照看一会儿白猫，自己去多媒体教室的门口等杜文兰。一个半小时的讲座结束以后，杜文兰提着电脑包离开了教室。 哎，杜老师。 吴样跟了过去，叫住电梯口正要下楼的杜文兰。嗯？杜文兰驻足回头，大概以为吴样是南大的学生，面色柔和地问： 是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这是个气场和温柔并存的女人，至少在吴样看来非常有魅力。吴样曾预想了好几种开场白，可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开门见山： 想向您问问关于扬州的事儿。 吴样没有先铺垫似的问他，问他是否还记得5年前曾发表过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的报道，是否还记得报道中的受害男孩。但从杜文兰的眼神里，他仍然可以确认杜文兰非常清楚扬州的身份，而这也让他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。杜文兰没有马上回复，略微思考后他问道： 是你给我发了那条私信？ 吴样没有隐瞒，点头道： 是。 那你应该已经看过那篇报道了。 我知道的能说的都已经写在里面了，至于其他的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，抱歉。 空梯到达，电梯门开，杜文兰礼貌地向吴样点了下头，走了进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